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好说话。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新年上班的第一天啊，非常高兴能够坐在这里，哎呦，陪伴着大家走在上班路上，我是江帆。当然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会问哈，啊，江帆你怎么那么懒，我们都已经上了三天班了，你竟然才新年上班第一天。我就想说，对呀对呀，你来打我呀。好吧， 作为我一个工作比较随性的人来说哈，大年初十今天是我的上班第一天。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哈，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感觉新的一年就要开启了，现在就恨不得马上撸着袖子哈，就闷头大干一场，感觉好像我2017年的年终奖已经在向我招手了。好吧，这一年刚刚开始就想年终奖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点的遥远了哈。那么节目的刚开始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我不知道你是哪里的司机，但是我知道我们现在都在为北京的梦而共同努力着。一起来听歌，稍后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情况以及天气信息。 在那 ABCD 的街上摇，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纽约的司机坐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每一个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街，感觉好无聊，喝一下绵药去享受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哪里会歇脚，你可让我知道，宁愿的世纪做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它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音乐的世纪驾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不开窗换气，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请加微信号华汇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我坐在这里看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江帆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又是活力满满、元气满满的一天哈，因为新年上班的第一天，当然了，是对于我来说哈，希望这个初七上班的朋友们不要来打我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哈，哎呀，是不是因为心情好，所以看什么都是好的呢？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好好啊，但实际上今天是多云，但是今天的空气质量呢非常的棒，是优。 温度呢最高温度是4度，最低温度是-5度，当然了还是有一点点的春寒料峭哈，大家出门呢也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了。那么明天呢依然是一个阴天哈，最高温度是2度，最低温度-3度，也就是说比今天温度啊还能稍微的再低一点点，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措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北京今天的路况信息。今天呢我们对于房山区的朋友来说哈，要提醒一下咱们进城方向在京港澳高速过了宛平桥之后呢会有一段格外的拥堵，以及一直堵到了这个岳各庄桥哈。那么我们需要走这条路线的朋友呢注意了，可以绕行啊，目前尽量路呢还是非常的通畅的。而大兴区的朋友呢注意了，咱们这个新发地桥由南向北方向也是会出现一小段的拥堵，通行呢咱们要注意避开。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歌，送给你的这首歌非常的俏皮哈，节奏感也非常的强，来自林忆莲，我坐在这里。大年初十的早晨，我坐在直播间，你在哪里呢？ 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 要 ready to roll。70的年代，你不过我最 high in this school， 别人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才能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有爆炸头在往里钻洞，车摇摆，身上一直生动。hip hop 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每 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都去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成 ，Yeah，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关键是不是真的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为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给我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受，看我放肆的创作，让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我就是快乐的秀。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吧，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等待。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光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神圣啊。好吧，现在可能我们很多听众都会说，我天哪，江帆今天是疯了吗？从来没见过上班这么开心的，为什么我上班第一天的时候就一点状态都没有呢？其实我想说我也一点状态都没有，我都是骗你们的啦。今天早晨也真的是起不来啊，起不来，我觉得这是春节综合症吧。啊，其实一说到春节，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哎呦，我相信一定有大把大把大把大把的槽要向我吐啊！我先跟大家吐一下，就是每天早晨天刚刚亮吧，六点，也许是六点半就要起床，哦，我一不起床就会爱说，就会爱念叨，特别是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当时是在爷爷奶奶家过年。真的，大家可能体会不到那个痛苦。天还没亮都来拜年了，让不让人睡个安心觉啦？摔呀！当然了，还有的朋友吐槽啊，说这个过年相亲，说哎呀，爸妈逼着相亲简直是太要命了，说被爸妈骗得相了三次亲。我想说，你相三次亲简直是太弱了。我们这一位听友哈，名字叫做不良人，嗯，他说他同事。一天的时间相了八个，一天相八个，这个时间怎么算呢？工作制是吗？一个小时相一个，好吧。那过年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呢？可以来和我分享一下哈。那么现在呢，我们节目映客直播也正在进行，映客号码呢就是16881957，可以来和江帆一起聊聊天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了广告时间了，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 Hey Siri， 明天要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大年初十的早晨，我要带大家去吹风啦。我们吹什么风呢？吹西北风，好不好呀？啊，这一时间哈，有很多朋友说到这个相亲的问题啊，觉得哎呦，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年过年呢，还真的是有相亲网站出了一个这个算什么呢？算比较专业的相亲数据了哈。这个相亲网站呢，是当然了，咱们不限于城市哈，是针对所有网站的注册会员，说春节期间呢，90%以上的人预计会进行相亲，当然了，指的是注册会员哈，56.7%的人呢将超过8次，甚至是10次。我的天哪！有人说了，说我7天相10次，妈呀，7天相10次啊！你快赶上1天相8次的频率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人最受相亲市场的欢迎呢？这个春节你被相亲了吗？有调查显示哈，说月入8000到10000元的男士最受欢迎，占比是达到了58.37%。啊，那男性呢，基本上都会选择会计、护士、人事、行政类的女性，尤其呢是28岁的轻熟女啊，格外的受欢迎。而女性呢，更偏爱一些，比如说像职业经理人、理财师、公务员等男性，特别是33岁的优质男啊。看来好像这个女28男33应该是一个属于什么结婚的最晚期限了。好了，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女性择偶的月收入期望哈，有说8000以下的总比占到了20.78%，8000到10000的总比是占到了58.37%，而10000元以上呢是占到了20.92%。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能是针对所有的城市的一个综合的值来说吧。当然了，如果在北京的话，我觉得一个33岁的单身男性啊，应该是事业有成了，那还月薪不过10000的话，会不会稍微有点说不过去呢？还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呢？好吧，不管怎么样，你妈逼你相亲了吗？不管有没有逼哈，其实呢都是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一份爱。和你去吹风，早晨的上班路上，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王蓉，《爸爸妈妈》，我是江帆。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国一国二汽车要限行怎么办？上汽大众全系车型最高可享25000元厂家置换补贴以及2年零利率等多重礼遇，小排量车型还可再享购置税减半优惠，以旧换新就到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销售热线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Hello， 感谢您留守在收音机前哈，这里是最后一个时段的和你去吹风，我们的节目还有十多分钟就要结束了。忽然之间，我觉得哈，这大半年的节目做下来，没有一天像今天节目这样快的，是因为我今天实在是太兴奋了吗？好吧，看到我的大学辅导员，哎，我的老师哈，在这个大年初一那天发了一个这样的消息啊，说这个大伯、二爷、三叔、四舅、七大姑、八大姨啊，虽然每年啊我去给你们拜年都得开着导航，完了还要再问村头的抽烟老大爷两次才能找着你们家家门，但是啊每年我还是要去给你们过年，要去给你们拜年。这个结尾呢就配上了一个哭的表情。忽然之间我就回想起了我自己，哎，好像每年有好多好多这个拜年的亲戚啊，或者是来给我爷爷奶奶拜年的，我看到了，我真的不认识谁是谁，从小到大都是我爸爸告诉我说，哎，这个你喊伯伯，我说哦，伯伯过年好，哎，那个你喊大妈，哦，大妈过年好，那个你喊叔啊，叔过年好，那个你喊姑啊，姑过年好，我是不是好乖好乖好乖啊？我相信我们很多听友一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哈，很多人都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了，但是我们能够看出这些长在骨子里面的传统是永远丢不掉的。就比如说像即使每年去拜年要开着导航还要再问村头老大爷两次才能找着门儿，但是每年还是依然要去拜年啦，那又怎么样呢？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健和孙俪，风吹麦浪。我是江帆，这里是和你去吹风，好音乐一直陪伴着你。 当微风带着束花的味道， 像从前相恋的趣味，梦你走进我梦尘，历日再提起，只得你使我茫然风恋不顾忌，令我爱笑爱哭太迷离，没法可以说道理，无从解释怎么要别离，是我孤单的一人早戏，仍思想你，猜想你，再与我一起，原来此生有限期，奉上一生只因怀念你，在每个晚上算归期，只因你在我心依然美。 淡淡相思的写在脸上，沉沉离 着你的笑脸，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 OK， 这时间感谢您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刚刚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段子哈，来自 Lisa 这位网友呢告诉我说哈，他说啊，我女儿3岁多了，是过年的期间呢，因为幼儿园放假一直没去幼儿园，所以一直嚷着要去幼儿园，说明天我一定要去幼儿园。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在家过年不好吗？不开心吗？爷爷奶奶给你压岁钱，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幼儿园呢？结果呢，这个三岁的小姑娘啊说出来的理由让她哭了。他说老不上学，以后我怎么教育我自己的孩子呀？我觉得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小萌娃真的是哟，心都要化了，萌翻天啦。好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哈，也是祝大家在2017年咱俩能不能有一个开门红哈，一整年都能够红红火火的，然后鸡年大吉，也是给大家拜一个晚年哈，大年初十应该不算晚年了。好了 ，OK， 这时间我们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依轮，《向快乐出发》，希望你2017一整年都快快乐乐的。这是来自江帆的祝福，和你去吹风，明天见。